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27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几起事故。西二环天宁寺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受其影响，西二环南段南向北以及莲花池东路西向东的方向车辆行驶比较缓慢。另外，西五环石峰桥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南三环方庄桥东侧西向东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车辆请注意避让。另外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重点关注：南京禄口机场恢复国内航班起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江苏工作组完成处置任务后撤离， 湖南张家界部分景区今天起恢复开放， A 级景区门票半价， 重庆强降雨已致3000多人受灾，陕西明后两天将迎来区域性暴雨。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交通出行指南出炉，地铁站到景区大门仅700米。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布自动驾驶运营首批线路，覆盖行政办公区周边区域。 中国二手汽车出口埃及首发仪式在天津港保税区举行，中埃海上二手汽车之路开通。 国内存储能力最大的天然气存储站在河北唐山投入使用，京津冀冬季用气紧张将得到缓解。 国际电讯方面，孟晚舟被无理羁押1000天，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 阿富汗塔利班证实喀布尔机场附近爆炸造成多人死伤，伊斯兰国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10集，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党支部勇担历史使命，奋战冬奥赛场。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早安京津冀，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情况。据京津冀三地卫健委网站信息显示，8月25号的0点到24点，三地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天津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新增3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北京、天津各治愈出院1人。 接种疫苗是防控疫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12到17岁青少年是当前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重中之重。日前，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从北京丰台区了解到，自7月中下旬全面启动12到17岁青少年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以来，丰台区已经累计接种这一年龄段人群4.51万人，5.72万剂次，预计9月底前将完成全程接种。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王进清发回的报道。 在丰台区南苑街道精良月谷家园疫苗接种点，前来接种疫苗的学生有序排队，在入口处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后进行接种。来自北京12中钱学森学校的李浩洋刚刚接种完疫苗，打疫苗这个事儿他已经盼了很久了， 就是特别的遗憾，因为只有大人能打，小孩不能打，就感觉就自己就没有这个机会。 他的父亲李鑫说， 全打齐了，我父母也都打了，打疫苗对自己啊，对咱这社会啊也有好处，形成全体的免疫嘛，该接种还是接种，听政府的心里比较踏实。 在疫苗接种大厅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放了很多饮料和零食。丰台区南苑街道办事处主任高建忠说，这是可以免费领取的爱心服务台。 我们考虑到有的学生呢可能空腹接种，为了防止学生出现低血糖，也为了缓解啊学生紧张焦虑的情绪，街道的疫苗接种点专门准备了包括含糖饮料、巧克力、面包、矿泉水等食品。 丰台区卫健委副主任刘鹏介绍说，截止到8月25号，丰台区已累计接种该年龄段人群 4.51 万人 ,5.72 万剂次，预计9月底前将完成全程接种。 青少年的接种的意愿都比较强，而且组织性比较好一些，通过前期接种都没有出现过不良反应。在校的这些学生8月底之前全部完成第二针的接种。 作为天津市重要的涉农区，宁河区农业人口占比超过了70%，村庄面积大，点位分散，街镇属地执法人员人数有限，疫情防控督查难度大。为此，宁河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设立了城区管控组和农村管控组，针对不同情况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城区管控组由区城管委牵头，负责城区两个街道的疫情防控督查，对大型商超、宾馆、集贸市场等人员流动较大场所采取专班驻点督导落实机制。农村管控组由区农业农村委牵头，每个街镇由一到两个区级委办局包保到位，组织行政执法人员与属地联合开展扫街行动，对镇村主街、工厂周边等七小行业密集区域，根据居民购物、就餐时间明察暗访，对商户查验双码执行不到位的情况进行督查。 发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要求这个金融户现场必须立即整改。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个商户的情况推送到农委，然后也会向镇政府进行一个推送，进一步的跟踪检查。 对于发现的问题，属地街镇制定整改方案，设定整改期限，坚持每日调度和日报告工作机制，及时上报农村管控组。包保单位则对整改情况持续督查，对于不执行规定屡教不改的，依法关停严肃处理。为扩大双码查验的人群覆盖面，从8月22号开始，宁河区对全区38万常住人口启动入户查验双码，向群众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查缺补漏，摸清疫苗接种底数。截至目前，宁河区已查验双码超过42000人次。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先来关注江苏南京。昨天，随着从南京飞往青岛的 MU2923 航班由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起飞，从7月23号起暂停起降国内航班的禄口机场开始逐步恢复通航。但由于昨天全天预计起降国内客运航班9架次左右，机场内外旅客和周边车辆仍然稀少。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是本轮疫情的始发点。7月20号上午，南京市江宁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接禄口国际机场防疫专班报告，在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样品当中有检测结果呈阳性，涉及工作人员主要是参与机场航班保障人员，包括地服、保洁等岗位人员。此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中陆续发现确诊病例，疫情开始向周边的街道社区蔓延。 此后，针对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防控不力问题，多名相关人员被立案调查。8月19号，南京市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全面消杀和机场相关人员的隔离观察也已完成，机场具备复航条件。 据了解，禄口机场国内货运航班也同步恢复起降，连接禄口机场周边的 S1、S7、S9 等地铁线路也在昨天恢复运营，但是机场大巴尚未开行。 昨天，南京市文旅局发布通知，在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南京市内所有景区有序恢复室外区运营，各景区严格限制入园游览人数，每日最大承载量、瞬时承载量需控制在原核定值的50%。微信公众号南京玄武湖景区发布的公告显示，景区已经于昨天恢复运营。截至下午6点，这条推文的阅读量已经接近50000。许多市民在下方留言表示，终于开放了，晚上可以去跑步了。 此外，昨天南京中山峰景区发布公告，自当天起，室外的景区有序有限恢复开放。其中，除等室外景区对游客开放之外，孙中山纪念馆、明孝陵博物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美龄宫等文博场馆暂不开放。明孝陵景区的网红点长生路院也暂不开放。 再来关注江苏扬州。扬州昨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8月25号晚间，扬州市在核酸筛查中发现一例核酸检测结果异常。昨天，经扬州市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据了解，这一阳性人员居住在风控管理小区，在8月5号到22号期间，曾先后参加了10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流调工作还在进行中。 为管控病毒传播的风险，当地已经将这一阳性人员共同居住人员25号核酸筛查混检同管前后管人员、22号核酸筛查混检同管人员以及同一住宅单位人员共72人作为密接，同楼栋的其他人员79人作为次密接管理。截至昨天下午2点，已经全部落实集中隔离措施，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滞留扬州人员的返程工作情况。据介绍，扬州市发布了关于做好滞留扬州主城区外地人员有序返程管理工作的通告。通告内容主要包括可申请返程的滞留人员范围、滞留人员可返程条件、个人承诺事项、申请和办理、返程流程和管理以及提醒事项等6个方面。 据了解，返程人员目的地为江苏省外的，目前确定南京南站作为返程终折点。当地会安排闭环转运至南京南站，由站内工作人员引导在指定区域候车，按照指定路线登车。对于自驾驾乘人员，将组织对车辆进行防疫消杀和对人员进行健康检查之后引导放行。 此外，发布会上介绍，根据江苏省对今年秋季学期高等学校开学工作相关指导意见，扬州籍在江苏省内高校就读的学生暂缓离开扬州，待扬州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满21天后可有序返校。就读省外高校的学生需按照就读高校及所在地的防控要求，有序安排离开扬州就学事宜。扬州市及各县市区功能区教育部门将在官方网站公布相关服务信息。 另据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在昨天发布的通告显示，扬州市从今天上午的6点半开始开展部分地区的核酸检测，目标人群约为130万人。 经过一个月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奋战，江苏南京市全域已经降为低风险地区，扬州市社区层面风险已经基本消除。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江苏工作组人员全部撤离江苏。 据了解，7月20号，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爆发与境外输入关联疫情。7月23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派出工作组赶赴江苏，指导疫情应急处置工作。工作组先后在南京、扬州等地开展指导工作，协助当地组织全员核酸筛查，查明传染源头和感染路径，开展重点区域封控、重点场所终末消毒、密接人员隔离、入院病例治疗等工作。目前，江苏省的危重症患者已经清零。 据介绍，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是一起德尔塔变异毒株输入国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继武汉疫情之后波及国内范围最广、感染人数较多的疫情。事实证明，国内去年以来形成的新冠肺炎疫情处置经验和方法完全能够应对德尔塔毒株。在坚持基本经验和处置方法的基础上，也需要总结反思，与时俱进，不断优化丰富完善抗疫措施与技术，把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要求落实到实处。 除了江苏省的南京和扬州之外，湖南张家界也是受本轮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据央视网今天凌晨发布的消息显示，湖南省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天门山景区和张家界大峡谷景区3个景区达到了开放条件，在今天上午的8点恢复开放。从景区开放之日起到9月30号，张家界 A 级景区及景区内的交通工具对全国游客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据了解，张家界其他的室外景区和室内景区将在风险评估通过之后陆续开放，全部恢复开放预计在9月上旬完成。 据张家界市委宣传部此前介绍，25号上午8点开始，张家界全市域均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拆除所有交通卡口，有序恢复公共交通。这意味着张家界解除关键封闭管控措施，正式重启。为迅速启动张家界旅游市场，张家界还将实行航班补贴，对9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恢复的航班，每个航班给予适当补贴，继续对旅游专列给予奖励，鼓励景区开展反哺旅行社行动，将举办第3届网红直播旅游节、2021全国自驾俱乐部大会暨湖南自驾旅游发展大会、环天门山马拉松、第5届中国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全国新年登高、全市旅游行业职业技能大比武等旅游营销活动。 再来关注全国的情况。受到本轮疫情的影响，八月份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环比七月份下降 13.86%， 同比2020年下降了 10.62%。昨天，交通运输部召开了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截至昨天零点，全国共有24个省份设置了公路防疫检测点3519个，相比疫情多点散发最高峰时减少了 43%。这也显示出本轮国内疫情防控效果正在逐步向好。目前全国高速公路上设置的防疫检查点基本都位于匝道区域，不影响主路的车辆通行。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除了疫情之外，目前国内部分地区的汛情也需要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注意。据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连日来的强降雨天气已经造成重庆市3000多人受灾，当地正开展救灾工作，转移安置受灾群众。气象部门预报显示，今明两天重庆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区县部门做好险情监测和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及时下发救灾补助，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除了重庆之外，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高空槽的共同影响，明后两天陕西省南部将出现区域性的暴雨天气，需要重点防范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及地质灾害。陕西省气象台特别提示，这一次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局地的降水强度强，需要特别加强防范持续降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及塌方、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再来关注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将于9月1号开启试运行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方面的消息。地铁、机场、火车、自驾等多样化交通方式直达北京环球度假区，满足游客便捷出行的需求。私家车停车区域、大巴停车场、自行车及共享单车停放区等专业停车设施提供人性化的配套服务，解决游客多种停车需求。昨天，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发布了官方交通出行指南。 首先来关注地铁。站内抬头可见蓝天白云绿树，车站屋顶有10000平米绿化，出站就是环球度假区。昨天，北京第一座地景式地铁站环球度假区站正式开通运营，乘客乘坐7号线和8通线都可直达。从地铁站到景区大门的步行距离仅700米，步行用时仅需7分钟。同时，通116路和589两路公交线路的延长到环球度假区，方便市民游客乘坐公共交通前往。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终点站环球度假区站到了。 随着地铁车门的开启，写着环球度假区站的指示牌映入眼帘，站台顶部装饰着与7号线标识色同色系的蓝紫色弧状灯光带，站台层设有多个上下行扶梯、直梯以及母婴室、卫生间等。乘坐扶梯到达站厅层，宽敞明亮的站厅有6个出入口。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区站区长刘露莎介绍， 这个车站是由8根钢结构立柱支撑起整个屋顶， 透过天窗和玻璃幕墙能看到外面的风景。它也是第一座地景式地铁车站，屋顶是由种植区和采光区，种植区达10000平方米，车站出入口均可到达环球园区主干道。 地铁站内客流量并不大，除了部分被邀请到环球度假区游玩的市民游客，还有一些是专程前来打卡新站点的市民。市民们说， 满足了咱们游客直达环球影城这种愿望，而且这地铁设计耳目一新， 比较宽敞，比较明亮，而且车门都能到环球影城度假区。 89路无人售票车开往环球度假区。 环球度假区主入口步行约600米的环球度假区公交站，一辆589路正在进站落客。家住通州区团里村附近的赵大爷带着小外孙坐公交来环球度假区玩，他说：“ 太方便了，直达直达，从我们家最北边到这儿来，正好是1个小时，特别好。” 589路延长到环球度假区后，增设了3个站，同时配合园区开闭园时间延长了运营时间。同步调整的还有 T116路。公交集团客五分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李一表示， 调整之后的 T116路可以接驳通州环球度假区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森林绿心公园、大运河、 森林公园，可以将地铁六号线、七号线、八通线几个相关的站点进行高效的连接，最短间隔8分钟。T166还延长了运营时间。 除了公交地铁之外，自驾前往环球度假区也很方便。目前京哈高速和东六环路同步开通了6座新的收费站区，实现社会车辆快速直达园区停车场。京哈高速部分路段还进行了加宽处理，提高大交通流量的通行保障能力。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这次新开通的收费站主要位于环球度假区周边的京哈高速和东六环两条主要的高速通道。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团里收费所副所长朱春海说， 我们共开通了6座收费广场，其中京哈高速开通了5座收费广场，进出京方向的车辆均可通过田家埠收费站直达环球影城度假区。东六环新增加张湾北收费站，目前只开通了内环方向，也可直达环球影城度假区。随着园区的正式开放，交通量我们预计日均将达到40000辆左右。 由于园区正在进行内部压力测试，新收费站整体流量不大。司机们表示，沿途的指引标志很清晰。 我们是从朝阳路去环球影城的，挺好走的。 路上这标志你觉得还清晰吗？ 还比较清晰，虽然它现在没开业，但是导航也一路就把我很顺利就带到这儿了。 由于北京城区方向的市民今后将主要通过京哈高速去往环球度假区，道路还对局部路段进行了加宽处理。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二公司项目经理范立新介绍， 京哈高速拓宽工程，它是从空马路立交到田家埠服务区，全线是4.5公里，空马路立交段到环球影城的立交双向加宽至12条车道，从环球影城立交节点到田家埠服务区双向是10车道。目前加宽改造以及这中央隔离带的加固都已经全部实施完毕。 目前北京正处在疫情防控期间，新开通的收费站区将严格对车道、通行卡券和收费设备进行消毒，同时鼓励市民采用 ETC 或移动支付方式缴纳通行费，减少接触和停留时间。 在停车设施方面，环球度假区共建设了3个停车区域，可供20000辆车同时停放。据了解，北京环球度假区停车楼共计6层，配备6540个停车位，为目前北京市最大的单体停车楼。紧邻停车楼建有地面停车场，可以提供2772个停车位。园区还专门开辟了拥有1447个停车位的备用停车场，满足内部压力测试和试运行期间客流极高峰日的停车需求。 此外，停车楼地下1层安装有477个充电桩，地上2层设有192个残疾人车位，其中残疾人车位可以提供给残障人士免费使用。停车楼1层西侧区域设立私家车、自行车和共享单车停放区。游客还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拥有326个停车位、距离正门最近的位于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入口西侧的代客泊车停车场。游客抵达之后，只需要将钥匙交给泊车员，就可以开启探索之旅，费用将在取车时进行支付。乘坐网约车的游客和私家车临时接送客的上客落客区，距离园区人行枢纽安检区仅50米，可以在此区域免费上落客。 继续关注3D 热点，再来关注京津冀区域即将举行的活动。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办的2021年服贸会第一次设置了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昨天举行的2021年服贸会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上介绍，这一专题将展示生活服务、交通运输、物流服务等供应链企业的新产品、新应用。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发回的报道。 2021年服贸会首次设置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本次首展9月3号到7号在首钢园举办，其中由北京市商务局负责的供应链服务展区位于12号馆，目前已经吸引超过180家相关企业和机构线上线下参展。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卢慧玲介绍说， 包括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题展区，还有4个专题板块，包括生活服务供应链、生产制造供应链、商务服务展区和综合供应链展区，将充分利用数字云平台、移动互联等手段呢，依托服贸会的主网站和 APP 平台，开展丰富多样的线上服务，为展商和观众呢，打造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服贸会参会的新体验。 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题展将汇集 SKP、王府井、太古里、五棵松华西等引领时尚潮流的企业，展示时尚购物之都、美食之都、全球旅游目的地等城市名片。 北京首农集团、北京城建集团等企业将参加四个供应链展区，而专题展的运输服务展区位于首钢园13号馆，将设置一个展示区、两个配套活动和一个互动体验区。市交通委副主任荣军介绍说，展区目前已经汇集了中国中车、北汽集团以及涉及无人驾驶、共享出行服务的百度、美团、高德等企业。 将会设置一个骑行碳减排的互动区，完成骑行减碳任务的观众将获得美团的认证证书，并围绕碳减排设置有多场有奖互动问答，宣传引导公众绿色出行、减排出行。 首届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论坛也将于9月5号举行，将分享伦敦、米兰等城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经验做法，相关专家和企业负责人也将分享经验。 据2021世界 5G 大会组委会的消息，随着疫情形势趋稳，原定于8月6号到8号举行的2021世界 5G 大会将于8月31号到9月2号重启。大会将于8月31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当前各项工作已经重启，大会各论坛及展览活动遵照原定会议流程。 据了解，本届大会吸引了上百位专家，其中数字经济之父唐·泰普斯科特、智能工厂工业 4.0 精神之父德特勒夫·祖克、吴鹤泉、张伯礼、潘建伟等院士专家将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会。此外，本届大会还有一些非常具有观赏性和互动性的展项，例如利用 5G 与 AI 技术的结合，让用户体验到多个自己无缝融合到一个场景中，以及可以展现全新车路协同技术的 VR 超现实虚拟驾驶体验等。 2021世界 5G 大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主办。作为全球第一个 5G 领域的国际盛会，从2019年开始在北京举办的世界 5G 大会见证并助力了 5G 从加速建设、深化应用到融合发展的进程，已经成为推动全球 5G 产业发展和应用场景创新的重要交流平台。 9月6号到8号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据数博会官网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联名吉祥物为燕赵云宝家，是以著名的三国常胜将军赵云为原型设计，融入了数字化元素。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以创新发展与数字经济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暨主题峰会、高峰论坛、主题活动、综合展览、招商对接、现场体验、竞赛活动、成果发布等系列活动。本届数博会探索一加三办会模式，在正定设主会场，在雄安新区、廊坊临空经济区、怀来县设立三个分会场。分会场可以通过线上观看开幕式及主题峰会，同步举办智能雄安、临空经济产业对接等活动。 此外，本届数博会参展观众只需打开手机，动动手指，就能足不出户全程参与。其中，网上虚拟展馆利用 VR、AR 等数字化技术，运用360度乘180度环拍技术，将场景内所有影像拼接合成，让人犹如身临其境。点击产品，语音播报、文字介绍扑面而来。依托导航地图，各展馆展品方位清晰，手指轻滑即可看遍展馆。在官网，虚拟展馆常年展示，为展商提供一个长期的营销平台和展示窗口。20多场高峰论坛常年支持视频回放，让观众可以随时随地享受数字经济盛宴。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全球唯一一个以数字经济冠名的国家级展会，从2019年起举办。展会致力于打造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性盛会，全国数字经济最新成果展示的国家级平台，全球数字经济交流合作的世界级平台。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推着家人来购物的戴女士说： 你看我们也是推着轮椅来的，到哪儿都还是挺方便的，更合理了，也更人性化了。 百货大楼门口不少游客正在驻足休息。东城区残联二级调研员汪凯燕介绍说，在无障碍改造中，整个大街的座椅进行了提升，不仅增加了规范显眼的无障碍标识，还加装了牢固的扶手，方便使用拐杖的老人和残疾人。 无障碍本身并不复杂，只要考虑到人的需求就行了。 王府井商业区是东城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一个缩影。自2019年11月无障碍专项行动启动以来，2020年至今，全区完成整改提升点位5749个，整治盲道占压、无障碍设施破损4120处，圆满完成任务。此外，东城区已经为100个公共服务场所颁发无障碍建设示范牌，接下来还将完成300多个社会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建设示范项目。 再来关注天津。昨天，天津港保税区与泰达合作区双区联动暨中国二手汽车出口埃及首发仪式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商务大厦举行。今后，来自中国的二手汽车将可以在天津港登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驶向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目前，非洲、中东等地区的二手车需求量巨大。泰达合作区因其独有的产业政策和优越的区位优势，已经成为中埃经贸合作开展二手车国际贸易的重要平台。未来，天津港保税区将与泰达合作区深度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双区联动，进一步推动我国二手车企业开拓非洲市场，辐射中东和欧洲市场。同时积极促进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多方共赢，努力扩大我国二手车出口规模，拓展二手车国际经销渠道，促进国内汽车产业消费升级。 京津冀区域的冬季用气紧张问题将会得到缓解。昨天，随着河北唐山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也就是 LNG 接收站5号 LNG 储管低压泵开启运行，唐山 LNG 接收站应急调风保障工程新建的4座16万立方米 LNG 储罐开始向外输送供气，标志着唐山 LNG 接收站成为了国内 LNG 储存能力最大、天然气调风能力最强的 LNG 接收站，对京津冀地区，特别是北京市天然气调风供气的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据了解，唐山 LNG 接收站应急调风保障工程是国家和河北省“十三五”天然气业务发展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这一接收站的 LNG 存储能力达到128万立方米，天然气调风能力在高峰期可以达到一个月持续供气每天4120万方。据介绍，项目作为清洁环保的能源基础设施，对持续优化京津冀地区能源结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保障。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北京市第一个城市定型型商业医疗保险项目北京普惠健康保上市满月参保人数已经突破了140万人。昨天，北京普惠健康保项目组宣布再出利好举措，正式开通医保个人账户专用存折资金支付渠道，实现医保内一站式理赔结算。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市民一年只要花195元就能投保北京普惠健康保，可以获得医保目录内外最高300万元保额的医疗保障，涵盖医保目录内住院和门诊个人自付费用，以及医保目录外住院个人自费费用和100种海内外高额特药费用。这一保险上市一个月，参保人数突破140万。北京普惠健康保产品组组长、人保财险北分健康险事业部负责人董玉说：“ 女性的投保意识高于男性，参保年龄的跨度相对比较大，从42天出生的男婴到106岁的老人，家庭保障意识相对较强。其中为家庭投保中，80后的占比是达到了一半以上。” 从26号起，本市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可以使用个人医保账户余额直接缴纳保费，也可以用自己的个人账户余额为父母、子女、配偶等直系亲属投保。日前，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补充通知，明确个人账户探索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支持购买北京市补充医疗保险。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孙德尧说， 普惠健康宝个人支付功能的开通，既增加了产品的支付途径，也实现了医保各账的家庭共计。我们将采取医保大病保险的信息与这个保险公司来实现共享，实现这种一站式的结算。 据了解，目前北京普惠健康宝已在北京通 APP、京医通微信公众号上正式上线，也可以通过腾讯微保、京东等渠道投保。 据今晚报今天报道，9月1号起，天津市将开始实施道路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询服务，方便交通事故当事人随时通过网络查阅交通事故相关证据材料。据了解，这一服务仅针对在天津市发生的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查询主体限定为当事人各方，含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死亡事故当事人近亲属及其代理人。 事故当事人各方及其代理人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或者事故证明之后，可以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以及交管12123手机 APP 中的事故支队业务模块查询交通事故的证据材料。可以查询的内容包括交通事故现场图、检验报告、鉴定意见等九大类，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应证人要求保密的内容则不提供查阅和复制。 自称为专家，带着所谓的特效药上门为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治疗，以骗取高额治疗费，这样的骗术在生活当中屡见不鲜。最近北京海淀警方就打掉了这样一个诈骗团伙，涉案金额近10万元。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发回的报道。 今年85岁的王老先生双腿膝盖疼痛，行动不便。前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中国慢性病研究会的主任，现在在进行义诊，可以上门为老人治病。 他就来了，他说就是骨关节软化了，我给你打两针，这两针呢在301医院呢要20多万块钱，我们这等于下来为您的老年人服务5万多块钱。 听到优惠了这么多钱，王老先生拿出54000元现金交给了所谓的专家， 开始给我打针，这个腿打一针，这个腿打一针，颈椎后面放血。后来说呢，我这两针打了，保你20年不疼，你能活到100岁。 当天晚上，老人的孩子得知情况后，向中关村派出所报了警。派出所打击办队副队长王杰带人展开了侦查。 经过工作呢，在丰台那边锁定了这个嫌疑人的一个聚集活动的一个常驻地。最后呢，是在8月中旬的时候，在丰台的紫光园小区发现嫌疑人正在作案，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边诈骗了6000元，然后民警进行了抓捕，犯罪团伙一共4人全部抓获。 据了解，这一团伙成员作案具有明显特点， 是先电话跟老年人沟通，确定老年人家里没有其他子女，上门的时候呢，通常会带点这个鸡蛋啊、被褥啊这么一个小的礼品，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啊、拔罐啊，最后呢是这个老年人家里的经济状况，最好是现金或者说 POS 机，有几千咱就刷几千，有几万咱就骗几万。实际上这个团伙基本上就是无业游民，外省老家的一个所谓赤脚医生，但是并没有行医资格证。 得知自己被骗，王老先生懊恼不已。 他就说他是教授，我还迷信了教授了，后悔莫及。 目前4名诈骗犯罪嫌疑人已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核实寻找被骗事主工作还在进行中。 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一些行业企业超时加班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劳动者应依法享有相应的劳动报酬和休息休假的权益，遵守国家工时制度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昨天，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10件超时加班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工时及加班工资法律适用标准。 两部门表示，超时加班极易引发劳动争议，影响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对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通过联席会议、联合培训等方式，加大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办案指导力度，准确适用法律政策，统一裁判尺度。本次两部门联合向社会公开发布典型案例，一方面提示用人单位违法行为风险，促进依法规范用工，另一方面明确劳动者维权预期，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 两部门要求切实提高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质效，及时纠正用人单位违法行为，有效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及劳动报酬权。 再来关注东京残奥会方面的情况。 昨天，东京残奥会结束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军团表现不俗，拿下3金4银8铜，以8金5银10铜的成绩跃居奖牌榜首位。 今天，东京残奥会将会展开田径、轮椅、篮球、乒乓球等15个大项的角逐，中国队将在游泳、举重、轮椅击剑等多个项目当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再来关注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方面的情况。中国男足于卡塔尔时间昨天清晨抵达位于多哈的驻地酒店，随即接受了核酸检测和健康隔离。隔离结束后，中国队将正式进入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冲刺备战。 来自国际足联的最新消息显示，中国队客场对阵澳大利亚队的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首轮比赛确定在北京时间的9月3号凌晨2点进行。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孟晚舟事件。在昨天召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应询表示，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本质是美国一手策划、加拿大为帮凶实施的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是对中国企业的蓄意打压。美加一再用法律借口为其迫害中国公民的行径辩护开脱，但国际社会都清楚，美加所讲的法律不过是服务于美国的巧取豪夺、打压异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毫无公正性、正当性可言。加方为美国火中取栗的做法损人不利己，只会得不偿失。 在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加拿大任意拘押将满1000天之际，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8月25号在加拿大主流媒体《国会山时报》发表题为《如何看孟晚舟事件》的署名文章。文中指出，在孟晚舟事件上，加方坚称履行加美引渡条约义务，并在事件政治性质十分清楚的情况下执意推进所谓司法程序，本质上是假法治之名行邪恶之举，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再次敦促加方认真倾听正义呼声，拿出独立自主精神和勇气，尽快释放孟晚舟，并让他平安回到中国。 再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26号证实，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外当天发生了2起爆炸，当时有大量的人员挤在机场附近，造成了多人死伤。据多家媒体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其自由的网站上宣布，对当地时间26号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负责。 连日来，阿富汗塔利班人员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大门外维持秩序。据阿富汗第一新闻电视台报道，有多名阿富汗塔利班人员在爆炸中受伤。 另据阿富汗媒体当地时间8月27号的消息显示，阿富汗公共卫生部表示，26号晚间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的2次爆炸，一共造成至少72人死亡，其中包括60名阿富汗人和12名美军人员。另外，爆炸还造成至少155人受伤。 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45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718997例，达到2亿1470万1750例，死亡病例增加11299例，达到4475549例。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10多名专家在26号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联合署名文章指出，从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发布以来，我们公开呼吁公布任何支持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的数据，并将其提交给世卫组织，但迄今为止并没有。 今年年初，17名中方专家和17名外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在武汉开展了为期28天的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工作，并于3月正式发布联合研究报告。结论包括认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人类极不可能，调查其他国家的潜在早期传播是重要的等。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媒体将实验室泄露论与新冠病毒经由动物宿主引入人类可能性等同起来，但是文章强调，现有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新冠病毒溯源是一项以科学为基础的全球优先事务。文章列出了未来病毒溯源研究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在全球所有地区寻找更早期的新冠病例等。 据日本东方新报报道，当地时间26号，日本东京都新增新冠病毒感染者4704人，大阪府新增感染者2830人。